Hello， 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orphe 迷你0.5音乐快速录，我是一冰。 Hello， 我是 Harry。今天呢是1月11号，是三个一哈，星期三了，星期三呢，一周过去一半了， 不到星期五你就不用告诉我了。 OK， 那今天是多少号我也不知道，下面。 今天呢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孙俪和邓超又在变相秀恩爱了。 是吗？ 你知道就是前两天他孙俪在微博上晒出来的一条邓超很有意思的裤子，就是骑着一个小青蛙。然后他会说哎，太占地方了，我特别想给他出售掉。于是大家就开始就是开卖了啊。 就开始开卖。哎，这我也知道哈，娘娘的杂货铺嘛，上面好像是 We Are Family 什么什么什么啊。 是，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邓超在里面呢也会就是和娘娘在微博底下来进行互动对话。 哦，是吗？当时互动什么，说 你来邓超我来孙俪。 好 来。 哎呀，这条裤子是我的挚爱好吗？为什么这样对我？搞事情的吧。等等，好像很多哈。哎呦，起码和我商量一下吧。 你买的时候也没有和我商量过啊。 谁买我永远比他啊他 多一毛。哦， 就是他不是要拍卖嘛，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加价，他说我愿意比他人家多一毛。 哎呀，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他的铺子开得很火。 哎，没错。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基本上都是12块钱一条，我们也去抢吧。 哎呀，其实我也看了 啊， 其实昨天他又更新了一条，他说给剧组里面买了一些那个羽绒服，你知道吗？多了4件，然后把那个羽绒服呢10块钱给卖出来。 哎呀 我的就是昨天晚上开始抢你知道吗？ 没抢上吧， 但那个点我睡着了。 太可惜了。 没办法。 好，今天早上我们来分享这个事儿过后呢，就是会觉得还挺有爱的。 哎，没错哈， 希望在为大家一天早上带来好心情。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孙俪这个闲置铺子的店主为我们带来那首非常经典的爱如空气。 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淋湿我的思绪，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呢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不曾

好，听说今天最高温度4度，最低温度-3度，全天是晴朗的好天气，有大太阳喽。 啊，那明天呢是多云，-3到4度，北风微风。这一周呢也是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啊。 对。 那我们来说件事儿吧。晴朗的好天气之后呢，何炅最近在《向往的生活》当中啊，自己就接往以往的糗事啊。 嗯。 他回忆呢，当年做节目的时候邀请了特别火的陈冠希担任嘉宾，到现场他去主持。哎呀，当时录制的时候陈冠希就一直不屑冷笑，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何炅就很生气了。 对啊， 跟陈冠希说，我觉得你应该对我有起码的尊重。我觉得主持人说完话之后，就是你至少要保持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最起码的态度，是不是？ 但是 全场， 但是我不屑啊。 后来呢，就他自己很郁闷，像这个人好耍大牌的喽。你就是，我知道你很火， 其实不是我耍大牌啊。 然后就是冠希就回去了，然后他就在里边就配音嘛，后期制作。后来他的导演说：“何炅，啊，刚才你知道吗？你全程把就是陈冠希喊成了。”陈奕迅就是说，哎，陈奕迅最近很火的了，我知道你了。我觉得陈冠希笑还是好的，这样像我们这种是不是这么大的腕儿，大腕儿就得说，囧哥啊，我这好不容易排出档期来上你的节目，你居然全程就没有喊对过一次， 说错名字哈，认错人 真的好尴尬。 其实说错人、认错或者说错名字，其实很尴尬的一件事儿啊。当时我觉得陈冠希这样做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 要是我们呢？ 啊、 你闭嘴。闭嘴， 因为我们很能说，是吗？ 对，这位主持人，快闭嘴吧。那其实我们就是会觉得陈冠希和陈奕迅他们两个呢，都出过，不是出过，冠希哥 出过专辑，出过专辑哈， 就是陈冠希，对啊，出过音乐嘛。然后，我想说，如果我这样说，陈奕迅就出过歌曲，那人家就是专门唱歌的， 所以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对比一下他们两个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没错， 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喽。 就微波吹走，代表着我又重新回到这个地球。看见的海浪浪像起落潮落，人生的起伏可以追求，不用强求。哦，我曾经倒过，试着爬起，只是大声还是可是。哦，我站在路口，到底哪一条路才是出口？我只是过了几天，但却怎么好像又过了好几十年？好像穿回衣服又到底做几百件？可是温暖的暗涌，梦会无不实现。天国的天边，有一位天使在歌唱，要我别放弃自己，爱是珍惜生命，你们不要忘记。我望着天空，看着飞机慢慢飞过，云被吹散还会回来，仅此的勇气能。曾经身在天堂，想要过地狱的我啊，只是我的故事，只想让你们懂事。别做傻事，那天空如此宽阔，不管你帅高有无界限不重要。哦，飞得越高，摔得越重，还是摔得越重，飞得越高。我望着天。 My FM M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酷爱乐团，我是范逸臣， 我是阿龙。 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亲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心中的怨骂，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微微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鬼鬼，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卡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游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卡 陈奕迅，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我是 Harry 啊。那其实，在1月9号下午呢，张艺兴啊，我们说的张艺兴，其实他不仅人长得帅啊，年轻啊，会唱歌啊，最主要他喜欢做公益哈。 哦， 哎，那前两天呢，他又捐赠了他的爱心救护车队，在长沙举行了一个捐赠接触仪式。 是呢，那这个张艺兴呢，这次的捐助有10辆救护车。 哦呦， 然后他的这个仪式呢结束过后，然后将会把这些救护车啊，然后送往各个贫困的医院呐、或者是这些就是需要用到。救护车的一些地方，就会觉得其实好像很多明星现在就是把一些公益啊做到实处，还蛮不错的。 没错，其实很多人，有些网友就会选择，哎呀，质疑啊，说什么做公益维护形象啊。但是张艺兴他其实私底下也是 捐了很多很多，做了很多公益慈善啊，比如说在贫困县啊去修一架桥，还有修路等等。哦、哎， 说的好像你跟他一起去修的一样。 哎，没错，当时就在 你在桥这边和一星 说，我在桥这边和他说， 一星的辛苦了，捐这么多、 啊。然后谢谢为我们这村民啊，为我们父老乡亲啊， 你是村长吗？ 谢谢为我们父老乡亲啊。 第四季《爸爸去哪儿》 村长。 好了， okay. 就是很感谢了啊。嗯、一星呢，其实就是最近也有很好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在跨年的时候啊，而且呢，你会发现他现在在中国的表演就很多了。 嗯， 因为呢，这个 SM 公司啊，就特别的批给这个一星说，可以在中国地区呢，就是单独的接一些表演。 嗯，因为现在还属于 SM 公司嘛，没有完全转战到大陆这边的经纪公司。 是，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也是属于这个ESO 的一首歌咯、oh. 嗯 Let me ride Oh yeah Come on Take your time 왠지 두근대는 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 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right 시동에 걸어 윽세를 발에 홀려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너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다 담아 make it work yeah. Surely I'm a party feel the sundown 지금 이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완전 내게로 와 so be full of sunrise 네가 없네 yeah. 난 어딜 가든 nobody 도로 위에 여긴 런웨이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you right just run me 保质期差不多就一周，牛奶的保质期也就一个月，爱情嘛，就要因人而异了。音乐呢？那你就要问他了。 MyFan 100.5，给你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经典好歌、流行新曲，更有 Multi Forty 40分钟不被广告打扰的纯净空间，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保质好音乐，保持你的好心情。 MyFM

太不拜金了，就是有一点小抠 哦，抠门铁公鸡啊、嗯、 也就是说男生和女生对于这个金钱方面的态度还是不太一样。 哎，所以如果更细的调查呢，说男性喜欢本科月入5000身高159到163 啊 的28岁轻熟女，哎呦 完了，我知道为什么 太小了是吗， 自己就是还是现状了，因为首先、哦、本科是月入5000， 嗯， 我们不是就是基本上每个月1000左右， 太惨了是吗？ 嗯， 身高够， 这么听吧，嗯，身高高出去了吧？ 哦，多了， 多不少呢吧？ 比这高，然后年龄 最主要是还没到28， 嗯，对， 所以我还不着急。 哎，那女性喜欢什么呢？女性喜欢本科，月入20000，身高175到180的33岁优质男，哇！ 哦，你也没有到吗？ 基本上没占到了， 就基本上都不太占，是吗？ 都不太占啊！ 哦，好，啊、那我们俩， 所以说呢，相亲的时候啊，你最看重对方哪一点呢？哎，其实这可以互动一下啊，到时候。 问题很多人说就很诚实的说，我没有相亲过啊。 哦，就这样说哈、啊， 就冷下去了。 也是好尴尬啊，就聊不下去了。 哼，所以聊不下去就得听歌了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感觉。有一句话说得好，春风十里不如你。 哦、啊、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我们听原唱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特别请到陆先生乐队为我们带来的片花，过后呢我们将听到他们的春风十里。 锁定 Music Forte， 享受40分钟纯净的音乐时间。大家好，我们是陆先生乐队。 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明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我是一斌， 我是艾瑞，刚刚我们说了，就是关于相亲啊，有些女生会喜欢比较大年龄大一点、成熟型的男生啊，比如说33岁哈，这种轻熟范儿。 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女生喜欢这样的，然后呢，男生好像也比较喜欢这种轻熟女。 对， 看来现在就还是那种成熟的人比较市场，是不是？ 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你觉得所谓的成熟是什么样子呢？怎样才能算得上哎很成熟， 就是如果我有一件事情我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 么办， 然后在他看来就觉得小事一桩， 对，小事一桩， 就是而且还会质疑我的智商，我就会觉得哎这种人很有安全感，他比我聪明很多。 那我觉得不是好多人 哎是不是，然后你瞬间就会觉得很好找啊，比你聪明的人很好找。我都知道你要说这句话了。 也不是了，我觉得其实你说的 以句共勉吧艾瑞。 这种所谓的成熟呢，可能就是说对方很睿智。 睿智啊， 怎么样，这个词是不是用的特别经典？ 反正你又没有 啊。是吗？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成熟其实有很多的标签，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睿智，比如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表现或者一个动作，你就会觉得他哎呦好成熟。 比如说他遇事啊或做事啊从容淡定，说话有分寸，哎 反正不是你 哦。 我们今天早上就是来探讨一下，说在哪一瞬间，或者是你觉得哪一种才是成熟的表现呢？ 没错，欢迎到我们官方微信 TJ 山花线 MyFM 1005去留言，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是的，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我们的新春贺礼 MyFM 1005给我的限量版马克杯，你把它送给你觉得比较成熟的人。 太棒了。 好，其实在我心里我会觉得一直有一个明星比较幼稚。 哦， 你知道他叫03岁， 但是他就算他幼稚的话你也会很喜欢啊。 是，我很喜欢，但是你知道他肯定在就是 也有成熟的一面。 对，在娱乐圈当中这么多年一直保持很好的口碑，肯定为人处事也一定是一个不能说很聪明， 大智若愚嘛。 对，大智若愚。好，谢谢你对我们03岁的夸奖啊。 好， 我们来听一下他带来的这首背对背拥抱。 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就当作。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我不要一直到心痛陌路变成自嘲，既然可以拥抱，就不要轻易放掉。我们背对背拥抱，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这警告，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My FM 名人堂。

我非常讲义气的春哥一首歌曲啊，别碰我的人。 后面那个音效是打起来了吗？ 是打起来了，哇，好激烈、啊！ 110， 怎么了？这是歌曲啊！ 这有人打起来了。 这是歌曲啊，好不好？ 我是一兵。 我是。这也太快了啊！我是艾瑞。 刚才是我报了警。 是吗？ 嗯。就是你会觉得刚才这个人有一点幼稚吗？ 嗯，为什么幼稚啊？多酷啊！ 是不是啊？女生都喜欢这样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我们会觉得这个男人好 man 啊。 哎，没错啊，今天我们说成熟哈。 对，成熟，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man 和成熟对于我们的女生来讲会有所混淆。 哦。 啊。 就被迷倒了，瞬间变成迷妹了。 对，会觉得有，就是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会觉得好有担当哦，好酷，好有安全感。 没错。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男生也会觉得，当自己身上有一份责任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突然成熟了。 哦。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当中，郑公明就说，觉得自己比以前成熟了。想着家里有老婆了，有孩子了。就是要多赚钱，然后呢，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哎，有责任有担当了哈。 嗯，可不。 嗯，没错。那也有听众呢是这样留言，他说承担责任，控制情绪。那思想呢，一个人成熟与否，关键是看他是否拥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哇，说的好有深度啊。 思想体系。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充满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年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每周五晚上10点到 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 FM。 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 Catch up at you by her toe. 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She's indecisive. She can't decide. She keeps on looking from left to right. Girl, come a bit closer. Look in my eyes. Searching is so wrong. I miss you right. You seem like the time. 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能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嗨。 最近呢？鹿晗的蜡像比较有意思哈。 啊， 自从2016年1月呢入驻北京杜莎夫人蜡像馆呢， 嗯， 虽然一亮相就被吐槽说，哦，这并不像鹿晗本人啊，没有他帅啊，但是出现的点就在这儿了哈。 啊， 怎么也挡不住粉丝的热情。 啊，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鹿晗的蜡像哈，和其他人的蜡像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差别，就是已经被清掉色了。 清掉色了， 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 很恐怖啊， 清蜡像。哎。 对啊，很多粉丝合影的时候真亲啊， 爱他也不能亲啊。 哎呀， 我特别想知道蜡像是什么味道。 哇， 我觉得粉丝还是理智的，如果咬一口下来呢？ 我不敢想象好吗？咱们聊的有这么重口味吗？咬蜡像。 所以提醒大家啊。 啊， 这个喜欢小鲜肉也要节制一下，好吧？ 哎，追星是好的， 他虽然鹿晗很帅了。我们要看内涵，是不是？ 嗯， 要看内容， 成熟派， 对对，有深度的人，是不是？比如说像，接下来我们请到这个汪峰哈。 哦，那太有，这个就是太有深度了。 对对，就是各种有内涵，要不然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刚开始觉得汪峰只是音乐比较好，但是自从章子怡选择了汪峰过后，我会觉得他肯定就是有自己的 一个独特的点， 对， 吸引了别人。 是，于是我们来看看到底成熟男人的味道啊。哇，你走你的路。 妈，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儿子，我们回来了。 一年的忙碌，家人期盼平安。平安车险，回家的路途再远，也始终与您相伴。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 FM 100.5。 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炸的胸襟，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心。这个道理

当你那会说故事的大眼睛，我无法不爱你。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You are who you are my love of my life。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You相爱才能完美平衡，我一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爱你像得到魔镜，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成了破碎的自己。 回来，这里是 FM 100.5，我是一冰。 哎，我是瑞、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说的是有关于成熟啊。成熟是什么样子呢？那有听众这样说，他说啊，人不成熟的一些特点，哎，哪些不成熟？我们听一下啊。他说，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朝令夕改。 嚯 嚯！我发现我们的听众越来越有深度、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让他形容的变得也太快了。 嗯，对，那也有这样说，他说能压住性子，敢于承担责任，哎，对交朋友啊越来越认真，这种是叫成熟的一种表现。 哦，嗯、那很多人也会说，就是成熟也不是年龄上的， 嗯， 可能很多人就是岁数到了，哦、但是心里还没到 三岁。 对、嗯，说谁呢？ 啊。一三岁 不是不是，就刚才都说过林俊杰，就大家叫他零三岁。 嗯， 你会发现娱乐圈当中很多人叫什么什么三岁， 哎，彭三岁，彭于晏。 嗯 嗯， 所以其实大家也会喜欢他们的这一面。 对， 但是你要你的心理一定要很成熟，哪怕你的表象有一点幼稚、 嗯、 也没有关系、 哎、 啊，重要是心理年龄。 所以这种就叫做一种魅力哈。 好， 就是成熟与幼稚之间呢，可以做的 互相转换， 游刃有余。哎， 最高的境界就是别人觉得你很幼稚，其实大智若愚。你这个表象是想给自己一个赞吗？ 对啊， 我就不多评价。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定义哈。于是大家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进行互动啦。 哎，没错，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抓紧时间来互动哈。 嗯嗯，会觉得其实在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这三位男人。 哦，三位男人 啊，四位男人， 四位男人。 哦，有陶喆、文章，然后我们还会有请到羽泉。 哦， 嗯，这四个男人到底 三个呀？ 嗯， 陶喆、文章、羽泉，哦，四个。耶， 艾瑞啊， 耶， 你觉得羽泉当中去掉谁比较好一点？ 耶、 yeah. 我们一会儿呢再来看一下、嗯，我们来自己判定到底、 哎、 觉得这个这四个人当中谁更 man 一点， 听一听、哦、 谁更成熟一点咯。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孩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FM 100.5。 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夜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想要透露什么密码，忧郁的嘴角躲在严肃的背影下，压抑的空气回绕闭塞的城堡里，谜一般的天鹅有你说不尽的故事，孤独的身影只有钟声陪伴，敲进了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敲进了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宝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 来自文章《等不到的爱》啊，哇，也是喊出了内心的一种彷徨啊。 跳过吧，好吗？人家都和好了，算了吧。 另外一种成熟，好，这里 成熟就是责任感 ，OK， 然后懂得知错就改，就是好宝宝。 那是吗？谁说的呀？ 我说的。 哦，是吗？ 我是一斌的。 OK， 我是 Jerry 啊，你继续。 好，我们今天呢的这个互动话题的内容就是，哎，你觉得成熟的标志是什么？然后怎样才是成熟呢？哎，有一位听众就夸我们了，说，哎呦，今儿这话题真好，叫保明是不是？他说这个觉得成熟男的标志呢，就是要思虑周全，什么都得为女生考虑好了。我也觉得，他说的很好啊。 对 啊，心呢必须得细，然后呢，这个什么事儿啊，就是看开些。 没错，尤其说今天话题说的好啊。 谢谢啊。 说我说的好啊。 嗯， 会发现大家好像就是都是说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啊，包容啊，有责任啊，这个男生还、想起来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谢谢啊、 基本上今天早上互动的都是男生哎、 没错，是挺不容易的， 看来女生就做小公举就可以了，是不是、 其实真的，其实要总结一下成熟啊，就是他每一个年龄段是有不同的成熟的代表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成熟就是对于自己的女朋友啊，那如果有结婚了之后呢，他可能就是对家庭的一种承担责任啊、明白家人的事儿呢就是自己的事儿啊，为家人为自己和家人过上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哎呀，这就是一种成熟。 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越来越成熟，但是呢又能够保持那颗童心。 哎，没错。 我们其实刚才听到了陶喆还有文章的歌曲，就会觉得他们两个可能都是那种在感情上， 感情上怎么了？要说 好，被爆出来， 要说清楚。 怎么说、说不清楚法？ 也是哈，被爆出来， 被爆出来啊！但是呢，又懂得，什么样才是男人应该的选择？ 哎，没错，虽然被爆出来了，但是承担啊，是不是？ 对，就是失策就改嘛、对不对？你看人家现在两个就都发展的还 OK， 哎，对。 然后我们有请到的呢，就是羽泉，会觉得这两个男人就是始终让我们会觉得，不管是从他们的家庭还是羽泉、我会觉得陈羽凡还不错了、 没错， 但是海泉有点着急哈， 挺着急的、 还是从他们的事业方面都真的是蛮成熟的 啊、也希望他们的爱情也是能够非常好， 然后这首歌其实我也会觉得充满了男人味和对人生的思考 哦， 一起来听叶子。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在他透明的心门里面。 解答。永恒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呼吸是短暂的，以前我只好沉默，因为这问题的确它也在思考着。爱情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忧郁是蓝色的，快乐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寂寞是灰色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汪洋是蓝色的，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是什么颜色的？如果风儿是快乐的，叶子的眼睛是透明的，心事，心事快乐的， 心事快乐的。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哈、啊。最近呢，重庆有一名男子，他开着700万的宾利车。男子呢将这个车标啊私自改成了熊猫。哎呀，结果一出门就被交警给抓个正着。哎呀，当时这个男子就解释道，他说：“哎呀，其实呢，我这个改这个车标啊，是去追一个女娃儿。”哎， 哟、 这个， 你还会说这个重 庆话 呢？ 那可不，这语言天赋嘛，是不是？ 吃火锅吃多了不？ 太辣了，辣出来的啊！这个男子呢，他身高约1.82米啊、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 哇， 你看也是个青年才俊哈、啊。 是呢。 那他说他去年10月的时候在追一个女孩。就见到这个女孩就一见钟情啊，然后这个女孩呢可能会喜欢这个熊猫，然后她就私底下哈、啊、就去负责就做了一个用泥雕去做这个 logo， 她说作废了好几十个才把它做好，哪晓得这一开出去啊，就遭警察被逮着了。 这是车标其实也不能够私自改的嘛？ 啊，当然了，这肯定不能改的。 法拉利就是法拉利，是这意思吗？ 对。 哦。那我要是把熊猫改成法拉利会怎样？ 那可能被逮个正着也是一样了。 好，所以这是教导大家什么？想改车标可以，你在旁边再贴一个，不要私自改了哈。 啊、 然后女生，你知道你很多女生就会觉得哇，真的这个做法真的好好哟。但是这个女生呢就会说，好幼稚 啊，不成熟哈。 对。 也没错， 毕竟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个熊猫改成法拉利可能比较成熟，但是把法拉利改成熊猫可能就不太 没错、 就是可能太呆萌了，觉得 还是追求女儿还是讲究方法和技巧的嘛，不要这样做不太成熟的事儿哈。 比如说像我们两个能说会道，其实也蛮招女生喜欢的。会吗？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会觉得这是优势吗？ 其实我嘴比较笨呐、啊，不会啊， 不会是吧？那听歌好了，不要说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越来越有味道的莫文蔚。她就属于轻熟女这种感觉。 听听看了、 那可不一定。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out for me. Not ever eating. Not ever eating. I like. Not ever eating. 认不认真也不一定，有样本有样本也不保证就不是真。Not ever eating. 不是真也不一定会得分，会得分也不保证就有可能，反正不一定。没票根，没剧本，爷爷不就成分对称。对称对等不对等，没天分，游戏分气氛会冷。你要的是发文还是要下文？别说有分，好像说 街灯都亮了，一盏接着一盏，想 深处藏的孤单，总习惯用沉默处理我的伤感，也知道这世界没有太多圆满，当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矛盾人好傻。 谁？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里的好声音。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雨冰， 我是 Harry。我们要开始抽取幸运听众翻打电话了啊！ 看一下他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哎。 Hello， 你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哎，你好。 哎，你好。 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 感觉就是老呗，特别圆滑。 这个老是外表的还是内心的呢？ 外表内心都有吧。 你的意思就是 Harry 不成熟了？ 我很年轻啊。那你觉得这个老，他这个年龄有了一个标志吗？ 多少岁是老？ 对。 我感觉像我的年龄就有点老。 可惜我们不能视频电话看到您到底多大啊。 有可能看上去就像。 猜一下吧， 你可以挺声音猜猜。 挺声音猜猜，28、29。 您是在教他天津话吗？ 二十八。 你看我说的标准吗？ 你说的标准28、29。 您是天津人哈。 我不是天津人。 哦，那您还叫我们说天津话呢？ 我是山东的。 山东， 那您就用山东话跟我们对话吧。 山东话。 猜您是28、29。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哈。 差不多。 那是以上嘞还是以下嘞？ 以上。 以上。 以上啊，你是青岛的啊？ 不是，德州的。 德州。 扒鸡。 对，扒鸡。 对，扒鸡。 好香啊！ 坐火车的应该都知道。 对对对，从你这个口音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听出这种扒鸡味儿了啊。 可以来说一下吧，就是28、29到35岁之间吗？ 今年30。 30哦，差的差不多哈。 30， 差不多，差不多。 那我们想拿这个德州扒鸡，然后跟你换这个礼品， 有换吗？ 好吧。 有，对，什么时候回老家？肯定给你带点。 好嘞，太好了！哎，今天早上我们就莫名的烙了一只烧鸡。 是吗？ 因为我头一回接了你们电话，好那么长时间了。 好 吧。我那个车标都贴了2年了。 哦，感谢你。 就那个车牌。 嗯 啊，今天呢，我们还要送给你一份带有 MyFM 0.5独特标志的限量版的马克杯，要送给你，马上就要集齐全套了哈。 好的，谢谢， 恭喜你了， 好，恭喜， 谢。 那稍后我们会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请注意查收。 行，好嘞，谢， 拜拜， 再见。 德州帕吉是这样说吗？ 为什么我说到山东就想到青岛的黄渤？ 八嘎是吗？ 黄渤啊， 八嘎。 对，哎，我青岛的呀，青岛大妈，那种感觉哈，就是游泳啊。 对，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山东啊、青岛那边，这真的说话好有意思哦。 嗯，对，就是那种味儿哈。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博哥。 博哥。 对，你看那个挑战里边，然后那个他们的其他的人都这样叫他博哥，博哥。 哦，来听一下哈。 黄渤，博哥，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愿意在一个人的空房，谁愿意孤单的只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快乐吗？活在一个在意的世界，能快乐还不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相信着每张微笑脸庞，说怎样我就会怎样，不像也单纯的忧伤。我多想啊，想搬到你住的地方，我多想再回到我曾经拥有的时光。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想度过不一样的时光，为何不能飞到天上，闪亮着单纯的善良。我也曾经像你一样，的变幻，不会失望，只会原谅，希望就会有的希望。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习惯了微笑，看到的都是笑容。 嗨，你好。 Hello， 早上好。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你会发现城市根本没有那么拥堵。 大爷，您先过。 绿色是春天的恩赐，

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这时候一听到音乐又开始这样点名了哈。 噔噔。 好，我们来听看一下，不是听一下，听你在那配音是吗？ 噔噔噔噔。 OK， 那你来噔噔噔噔，我来这边来点名了哈。 好的， 来车友会俱乐部成员，首先是福建胖子，还有野蛮人、大香香、晶晶、大月月爸、傻袍子，还有魏明明、黄秀丽、齐喜阳、叮当爸爸、高峰，还有佑佑妈妈。 OK， 还有虾猪猪虾猪哈。哎呀，我。好不容易让我一口气把它给念完好吗？ 好像薯片啊。 好，半日闲好了。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小小谢、既然青春留不住，杜佳明、宝明，还有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很多的听众啊，可卡米、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互动的听众很多，然后呢、也经常跳转，所以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啊。 哎，没错。 好，稍后呢就要进行到我们的 彬彬 有 礼， 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精美礼品了。 好，

放下手机，多听听音乐，和我们一起感受 My FM 100.5的魅力。大家好，我们是 陆先生乐队。 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Keep you here, 'cause you drive my 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录，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这就是 彬彬有礼、 好，接下来我们要出题咯。 好， 今天这个题就是很有胃口 啊，胃口 关于吃的啦喝的啦、 哦、 当然我的答案，问题的答案也是关于这个，所以一定要好好听好咯、 哦、原来这样。 哎呦嘿，我一看小丫头片子还有两副面孔呢哈，看到姐这姐怎么收拾你，一会儿过来了，走到我这儿来了，上下瞄了我一眼，说什么？我装的听不懂样子，我说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我问你喝什么，我说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Coffee, tea or Coca Cola?我瞄了他一眼， 我瞄了他一眼，于是呢、 哎这个、 我点了一杯什么。 哦哦，这个段子以前很火，就听过， 完美。 但你突然这样今天这样一问我，我后面 我给大家一点提示， 想不起来了， 就是是酸酸的，然后呢是一种水果。 哦，那就已经太容易了。 对啊，就是因为我怕大家就是听过但忘记了，所以给大家一点提示、 太容易了， 基本上都能知道了啊。 嗯，那现在微信平台已经刷爆了， 于是你会发现就是酸酸的一种水果。 嗯， 但然后好多人就答案肯定不一样了啊、 okay. 我们来看一下，稍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并且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然后送上礼品咯、 没错。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

自信，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限期，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过去，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那些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手上打着点滴，也担心疼自己， 艾瑞起床，艾瑞起床，上节目了。你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嘞。 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 有 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 没错，我以为你后面还来个彬彬有礼呢，我正等着那句话呢。 没有了。 哦，欢迎来到。配合一下好不好？ 好，欢迎来到彬彬 有 礼。 哎呀，嗯， 来，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喽。 哎呀，太容易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预言帝。 预言帝， 就是刚才我说这种酸酸的一种饮料，于是大家就开始猜了。山楂汁儿、橙汁儿、柠檬汁儿， 真有人这样猜吗？ 真的。 哦， 说谁谁知道哈？我们的听众就是有各种奇葩的答案。 嗯， 于是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吧。 啊，听一下啊。 我一看小丫头片子还有两副面孔呢哈，看到姐这姐怎么收拾你，一会儿过来了，走到我这来了，上下瞄了我一眼，说什么？我装的听不懂样子，我说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我问你喝什么？我说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Coffee, tea, or Coca-Cola?瞄了他一眼，橙汁儿， 就是金姐最后点的是橙汁儿哈， 没错，橙汁儿啊， 橙汁儿，你答对了没？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其实我们有大概90%的人都答对了， 哦、我觉得应该是95了， 95了，98、99、100，好， 橙汁儿， 我们来随机抽选一位， 好看哪家橙汁儿好喝。好，3、2、1，停。 这个听众很有意思啊。 那、是什么？ 他名称叫做“这是我的微信”。 哦 哦，看见了。 那这大家都说这是我的微信。 嗯，对。然后呢，我会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今天早上就是，如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一个外卖店。 橙汁儿， 橙汁儿，老板，橙汁儿。因为我就是浏览所有的人，基本上橙汁儿，橙汁儿，就会有一种点外卖的感觉哈。 橘子汁儿、西瓜汁儿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韩庚为我们带来一首很动感的歌喽。 That's my fam, I'll hold them down forever. Us against the world, we can battle whoever. Together ain't no way we gon' fail. You know I got your back, just like a turtle shell. Nobody do it better. On my orange Lamborghini, call it Michelangelo. With the nunchuck dough, and I'm pulling up slow. When we fall off in the party, they know anything goes. Check my Rolex, they say I'm the man of the hour. All this green in my pockets, you can call it turtle power. Nothing. nothing that could come in between me and my brothers. We all around if it's going down. It's just us, all for one. Yeah, you hearing right, our business done. We disappear into the night. Came up together, so we all down for the fight. Ain't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Family ain't nothing strong as that. And I'll be posting where the strongest at. Brothers by my side, city on my back. Real heroes, that's what the people want. They ain't born, gotta create them. Saying we gone soon as we save them. That's part of the plan. By my side, I'ma keep my brothers. Live or die, man, we need each other. Put your hands, sir. Yeah. Put your hands, sir. 我们有一种 DJ 的感觉。 嗯，对。 打起你的碟。 打碟了哈。那最近呢，中国首台具有交互体验的机器人呢，佳佳也亮相上海了，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啊。 为什么是交互体验呢？因为这款机器人呢，它可以追踪，比如说我俩对话，你跟他对话，怎么能是我俩对话呢？你是机器人吗？ 说什么呢 ？OK OK。 有这么聪明的机器人吗？ 跟，哦，是吗？跟那个机器人对话，然后 你也就只能和机器人对话了。 你做什么样的表情，那位机器人呢，他也可以去分析你的表情，然后根据你的表情呢去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然后跟你说话。 哦，那你是现在是不是饿了？ 嗯，饿了，然后他可能会给我做个饭呢之类的。 那并没有。就是还会有人问他，就是佳佳。 哎呦。有这么温柔的问吗？他能听懂啊？ 你是不是单身的嘞？ 哎呀，真有这样问啊？ 对啊， 啊，真有啊。 然后佳佳就会很羞涩的说：“单身。” 哦， 然后我觉得一般就是男买家哈，就是看到这个说单身就不可以买回家。比如说你要是设置的系统说。没有啊，我已经有老公啦，结婚十年，谁还会给他买回家哦？ 哦，也是 哈，就卖不出去了。 嗯，这也是一种销售的逻辑。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是要这个去和佳佳对话喽。 哇，你去吧，好吗？ 不，这不，我又不饿。 哦，确实，我们确实要走了哈。 去哪儿？ 这个点确实要走了哈。 说的好悲伤，去哪儿到底？ 走吧， 我们 走吧。 不和大家开玩笑了哈。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的音乐快思路就到这里了。 啊、OK， 我是一斌，你是佳佳。 我还得说一下好吧，接下来时间呢要交给董真了。 佳佳再见。 好，我是艾瑞，明天见 了，明天见 了，拜拜。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the breed, breed queen. You are the queen, you're the breed, breed queen. 幻乐一场演唱会引起了半个娱乐圈的轰动，前前后后各种新闻